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5月31号发表一篇社论，谴责了当局的妄动。社论指出，当局去年年底就性奴问题达成一项根本不提日本当局谢罪和赔偿的协议后，极力策划组建以无视受害者要求的亲朴派人物为委员长的慰安妇财团设立筹委会。